还可以把自己照顾好，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，用力爱过的人不敢计较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，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，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，暗了暗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，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